毛毛，即是可能猫猫狗狗马雀仔的毛啦。Furs and cheeks， 轻抚过一些可能爱人的面啦。咁之前成段系讲咩呢？ These 呢班人 had seen movement and heard music， 见过一啲舞步啦，听过啲好听嘅音乐。Learned slumber and waking， 有瞓过有起身过 ，loved 爱过 ，gone proudly friended， 识过啲好好嘅朋友 ，felt the quick stir of wonder， 亦都因为大自然嘅奥妙咧好感动啊。Sat alone， 自己独处过坐喺度 ，touch flowers and furs and cheeks。点过呢一啲东西 ，and all this is ended， 而呢啲全部都已经完结咗啦。就系讲啊，人生讲死亡嘅一首诗，萧叔觉得写得好好嘅，好听嘅一首诗，大家可以翻去上网揾一揾啦，或者揾佢嘅书嚟睇下。Rupert Brooke 嘅《The Dead》，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啦，晚上时间9:09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将时间交俾阿老何噶，老何。 系啊，咁啊，今日咧要播出呢一辑嘅四一五热线咧，就 是、 阿新嘅第三集啦。 系 上集就讲到阿新咧，就系、是、去补习学校嗰度咧，就去建工。 系 咁啦，系成功咗，哇，差啲挫咗一下添咁样。咁究竟啊，就到补习学校嗰度啊，佢点样寻找到佢新嘅人生咧？ 系。你有冇去？你有冇去补习啊？阿何亨，你过咗去咁耐，你有冇补习过？ 你讲几岁嘅时候？而家冇啊，都系自己寻觅下人生先。 哦，系嘛？阿一呢啲唔好学，呢啲唔进取。好，我嚟听下阿新尔佢点样，唔系阿新点样进取地去展开嘅人生啊！嚟啦。 上集講到咧，就阿新咧就係尋找到自己嘅人生啦，喺呢一邊，即係讀書嘅過程裏邊啊，原來一個女朋友提一提佢，即係已經分手啦，因為唔識做爸爸咁樣，跟住佢覺得你唔識做爸爸，跟住你就去一間補習社度建工，咁啊成功咗咁樣，即係投身咗喺呢個補習行業啦。 補習社工作咧，其實佢有好多人嚟見啦，都我都係 college 啊，諗住自己讀書啊，咁啊做下呢啲工作啦咁樣，咁但係有個咁嘅答案喎， 係 咁。真系废低晒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佢嗰时系请一个人啫， 嗯， 但系有好多人见嘅，我见到个答 question 未厚到， 哇，唔知点样，系啊，有品味喎，呢一个佢系叫校长定咩？佢个身份叫， 即系 director 哦 ，OK， 唔又唔系补习社嘅老板。 系啊，老板嚟嘅，但系佢系一个franchise 嚟嘅，所以唔可以叫老 板 嘅。 哦 ，OK OK 嘅， 成功咗，跟住就开始喺嗰个教学事业开始啦。咁啊，好奇怪喎，因为你做得多嘅时候咧，加上我自己本身又喺学校有啲圈子啦，华人嘅圈子咧， 系， 又真系有啲啊华人讲广东话嘅， 嗯， 等我放学， 系啊，签名啊咁样， 家长等我放学， 系， 就揾我可唔可以上门教佢小朋友？ 哇，上门添！就係媽咪咁問你嘅， 係我用啲乜水？ 但係佢點解會唔用其他譬如方法聯絡你啊、電話啊、number 或者係即係 social media 咁樣去聯絡你？ 咁華人有啲喺內地嚟嘅， 哦， 就真係唔係咁識用咁多呢啲 social media。即係喺補習社門口等你， 係啦， 哇！有啲似偶像咁樣喎，即係好言承旭咁樣喎，係啊唱翻首《冰頭花園》主題曲先咁。 之後就開始我嘅真係 哦，真係教 補 係 個事業啦， 補習嘅事業有冇滿足到你咧？ 其實呢件事開始滿足到我。 咁好多朋友其實香港嘅聽眾咧，即係聽到補習係有啲驚嘅， 嗯， 因為可能要用咗好多嘅支出啦，甚至係其實香港喺補習呢、這、一個。產業上面曾經是一個大產業的，即係嗰啲導師是變成一個明星啊！即係而家講緊可能叫做 KOL 啦，但係佢哋咧其實好早年代咧，啲十幾年、20年前咧，都已經是靠補習咧係致富啊！

係冇錯。 係呢件事係，咁你變你學習點去用本身呢件事要學習學習嘅喎，咁啊點搞咧？係嚇，咁即係係完全係不能夠完整去答呢個問題。但係問題係我如果能夠學識點樣學習嘅話，即係我有唔識，我有嘢唔識嘅時候，我有方法去令自己識嗰樣嘢。 咁你喺補習社做咗幾耐？ 九年。啊、即係你話重疊咁做啦， 哇！都好長時間，都喺二浮， 成個補習嘅事業做咗九年， 係係係， 咁樣講啦，即係我兩邊都有做，自己有、我自己做到一個位咧，係即係補習補到咧，你係所有課餘嘅時間就係補習，咁你點温書啊？咪就直情用補習嘅時間去温書咯，係係 係 係你上完堂嘅嘢教翻佢哋咯， 咁當即係你喺大學嘅時候上緊堂嘅嘢，教翻俾十三歲小朋友。 系啦， 哇！ 将佢哋去将一啲大学嘅课题咧简单化啦， 系 啊，咁样去教啦。咁我嗰时 咁有冇收贵啲咧？ 其实唔关事，唔需要收贵啲嘅。其实贵呢、這个呢贵呢样嘢，其实都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对有啲学生嚟讲，特别系呢啲系华人嘅学生啦，华人特别系佢揾得我本身。好多都係父母唔識英文，咁唔識英文嘅時候，佢哋都面對住好多其他嘅問題存在。咁、有一期我記得已經係補到嗰次，已經係有八個學生更新，咁我係要揾咗兩個女同學幫手去教嘅。咁我嘅責任就係每個禮拜每個學生我翻一日，然之後我就寫曬嗰個禮拜嘅功課。咁嗰啲女教師嚟到咧，就改功課，再幫佢哋改正。改完正咁就完咗啦。咁但係我嘅功課主要就係包括數學啦，同埋 reading 啦，同埋閱讀啦。閱讀係一啲我揀嘅題材啊，全部都係。係、有時係報紙啊，有時係一啲相對年紀相對適用嘅書籍啊，咁樣去做啦。咁開始咗一個叫做都未畢業就已經有一個事業喺度。 係 咁開始做咗老闆咁樣兩個人跟住我做嘢咁，又真係揾到嘅。 係 咁啊。其實有一個位咧，令到我係真係會卻步嘅，就係、到揾我嘅人咧，已經唔再係好似以前咁，係一啲餐廳嘅老闆啊，可能只係一啲好簡單新移民，聽到介紹就揾咗我。咁但我亦都知道對方嘅家庭係好有壓力嘅，新移民啱啱到步， 係啦， 咁呢啲人做啲乜嘢啊？阿爸做翻油爐， 係、 廚房嘅油爐。阿媽就翻賭場倒垃圾。佢哋屋企咧係我有一次同個老豆講，個仔冇做功課，佢即刻入廚房，佢米缸度畢咗兜米出嚟，撒喺地下，叫佢執翻。 我以為叫佢跪添。 跪係一邊跪低跪住執啊。 係 要跪低。首先跪低唔係就咁跪喎。 跪落啲米度嘛。 係啊，跪低喺米度，跟住喺度行啦。 我有練過下嘅， 一邊跪一邊行，跪三步要叩頭。 哎呀！ 系跪完之后执翻啲米， 系 啊，一个咁样嘅动作，即系呢啲已经系呢个年代。 若儿啊，咦，唔好意思，有你。 跟住食饭嘅时候啦，佢梗系邀请埋我食饭啦，咁我有时都会同佢食饭嘅。咁啊，试过有一次啦，即系电话响起，咁啊电话响起，阿爸爸咧喺个保安闸啊嘛，咁佢两个小朋友都教眼算唔得闲啦，咁爸爸咧喺电话唔识听， 哇， 要俾个女听， 系。 女女一喺你電話，我諗啊，我本身諗住啊，梗係講英文唔識聽啦。因為佢爸爸本身咧廣東話都麻麻地嘅。佢哋講啲鄉下話。 鄉下話，即係你圍，可能佢哋個村裏邊啲話。 鄉下話嘅，我同佢傾唔到偈嘅。係啊，咁啊，佢本身英文唔得，廣東話唔識。咁個電話裏面應該英文嚟㗎啦。 個 女呢個電話講國語。 國語都唔識。 咁啊，只係係啦，真係好大鑊。 咁阿新，你看在眼內咧，成件事發生咁樣。呢一件事對你有啲咩啟發？ 我本來即係年少氣盛，梗係想有啲喺自己事業上有啲嘅發圍嘅。但係你俾你喺呢一度攞到幾多錢都唔會安樂。這個就係我所學到嘅另一課。係。達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居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

你都彈緊啊！ 我都彈緊啊！ 會唔會係咩啊？會唔會係阿胡監頭先嗰個 promo 啊？ 喂，嗱，其實 聲機聲太勁啊！ 係咪因為咧？我頭先都係咁諗嘅，我就係諗住咧啊，要播一播阿胡監製嗰啲嘢，要幫佢宣傳一下啦，係咪先？無論如何，點解啊？有原因嘅。我最近啊，同阿胡監製啊有好多 交往密切啊， 冇錯啦， 有嘢吹啊嘛， 有嘢吹啊，有嘢吹，有嘢吹啊，係啦，咁啊係啦，所以要特登對佢好啲嘅，即係私底下咧都要俾翻啲著數佢咁樣咯。 跟住教學都得啊，佢個 promo 嘅製作頭先。 哦，係，你諗下佢哋可以揾到直升機喎。 梗啦， 係啊，我哋冇咁勁，我哋去唔到直升機個 level， 去唔到個 level 係嘛？係啦，喂，我哋去唔到直升機 level， 但係咧，我哋要搞一樣嘢，因為頭先我開噶嘛， 係 我講過噶嘛，就係咧話説咧，我哋而家就要講翻咧呢個關於啊補習嘅事件，因為頭先咧阿何 生啊， 係啦，阿生咧佢就講咗啦，佢就可以話係啊補習天王啊。是不是可不可以算是即是在美国的补习天王呢加州的补习天王。 华人圈啦在沙加缅道啦在这个怡浮那里。 是。 咁啊即是都做得几出色的我见到他都即是讲返啦。 他现在已经不是的了嘛是吗 现在不是了现在去音乐那方面发展緊。 是。 哦 哦哦。咁但是以前是即是那种即是歌即是传颂应该这么讲传颂到是啊！你補完之後覺得哇，佢正喎、啊，咁然之後咧，其他人咧跟住咧就會慕名而去揾佢補習啊嘛，係咪？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應該咁講啊，教中文咧喺而家譬如我接觸到嘅一啲朋友啦，都個市場都幾大嘅。原因點解咧？即係好多時譬如啊，講話啲小朋友咧過到嚟咧，好快又唔識講中文㗎啦，咁啊，所以即係佢哋會有啲譬如可能係專係教中文嘅學校啊。 嗯，但都是补习学校嚟噶嘛？ 补习学校，补习学校，系啦系啦，咁啊个市场都几大下嘅，见到咁样咯。 咁但系你知唔知价钱噶？我想知 价钱，我就系知道做老师几钱。 做老师即系你系主流学校嗰啲老师啊？ 唔系，嗰啲补习中心教中文嗰啲几钱？ 教中文嗰啲 嘢，曾經有人邀請過我，咁啊大概係我講真啊。 咁你開幾多 錢？依家行跌一跌喎，哇跌低咗，估唔到我有呢條出路咧。 好勁啊！我覺得，喂，咪先，嗱，你要求幾多錢，同佢俾幾多錢係兩樣嘢嚟噶嘛？咁你有冇要求，即係有冇嗌價所謂？ 唔係，首先佢提出咧，我都暈一暈嘅。我話：嘿，我交咁樣，我都好似你頭先咁樣，你張凳跌低咗嘅。 真係啊！係啊，跌坐咗喺張凳上面。 跌坐咗係，因為咧嗰頂高帽太大啦。咁但係我可能俾人個感覺係咩咧？哇！何亨喺香港嘅廣播界做咗咁多年，廿幾年， 又喺東莞度行咗咁耐，應該啲中文有翻咁上下係嘛？又雙線卡又成啊嘛， 咁樣，咁啊都有邀請啦，咁樣嗱咁我就婉拒咗嘅。 哦，哎呀， 我想知係廣東話吃香啲定係普通話吃香啲？ 兩邊都有，兩樣都有。 咁你係？ 我梗係廣東話啦， 哦、我唔知東莞都有權講普通話噶嘛？ 唔係東莞有權講普通話，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講得好唔好嘛？你明唔明啊？呢個真係重點。 如果阿一過嚟咧教普通話就不得了啦！我想講阿一，你知唔知道如果一個鐘頭啊，係幾錢個鐘啊？ 幾多錢啊？ 幾多錢啊？ $65起標美金。 哇，六十五蚊，當750-750，500多蚊喎，500多蚊個鐘喎。 哦，咁好少啫。 哇，阿子雄哥啊，做嗰啲硬照 model 啊，都係400蚊個鐘咋，拋頭露面啊。 咁 啊係喎， 請唔到。 係啊，有聽眾就話阿劉錦恆啊，好兄弟啊，特登咧阿子雄阿一嚟緊會飛啊，特登俾多集佢做啊，又賺多4000旅費啊。 咁佢係開$65美金俾你嘅。 不是佢普遍是呢个价钱啦。 咁你是 $45都有。佢未开佢就邀请我啫。 咁、 哦、 但你觉得佢如果佢真係开俾你嘅时候都係可能係介乎即係攞个中间数啦都$50+咁样㗎喇。 应该唔止嘅。 未 讲开价啫、 哦。因为何亨毕竟都係一个广播界里面碌咗咁耐喺广播道嗰度留下唔少脚毛你估讲笑㗎系咪先。 系啦，又睇得又吓得啊，系咪先？啲小朋友见到我，你估佢唔惊？ 哦，系咯，又公仔又剩系嘛？ 但短袖衫。 咁但系你婉拒嘅原因系咩咧？ 我惊教坏细路啊！ 你点样教坏细路咧？